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缝里的车声，它低了的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根据 JK 罗琳小说《神奇动物在哪里》改编的系列电影第二部《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将于11月16号在我国和北美同步上映。影片主要讲述了纽特和邓布利多联合阻止魔法界混乱的故事。昨天影片在北京举行盛大首映礼。魔幻冒险电影《滴答屋》将于11月1号在全国上映。影片由伊莱罗斯导演，埃里克·克莱普克编剧，杰克·布莱克、凯特·布兰切特及欧文·瓦卡罗等主演，讲述了失去双亲的小男孩路易斯前去投奔离家多年未曾谋面的舅舅，与舅舅共同经历的一系列奇幻刺激的魔法冒险的故事。由岩井俊二编剧执导，陈可辛监制，周迅领衔主演的电影《你好，之华》将于11月9号在全国公映。电影讲述了由书信往来引发的一段纠葛往事，周迅出演女主角之华。第22部柯南剧场版电影《名侦探柯南零的执行人》将于11月9号公映。影片上演了一系列贴身打斗、飙车追逐、生死营救的精彩桥段。原创动画电影《两个俏公主》11月10号将在全国上映。这部动画电影的编剧都是90后女性，四位一起创作的年轻女编剧不仅创作了剧本，还参与了制作环节。由毕赣执导，汤唯、黄觉、张艾嘉领衔主演的《地球最后的夜晚》将于12月31号在全国公映。这部电影已经获得第55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等5项大奖提名，成为本届金马奖热门选手。第3届波兰艺术圈中国行艺术节电影展映单元正在进行，将持续到11月13号，共有10部波兰电影佳作亮相北京，包括刚刚获得戛纳最佳导演奖的《冷战》和基耶斯洛夫斯基等波兰电影大师的经典作品，观众可以通过淘票票 APP 查询排片和购票。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市人力社保局最新发布2018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建议经营正常企业上调工资8.5%，这个数字与去年一致。企业工资指导线的上限为13%，下限为4%。在4连涨之后，国内成品油价格可能迎来年内最大跌幅。如果本次调价落实，国内成品油将迎来年内第8次下调。根据当前幅度测算，本次调价过后，国内92号汽油可能每升下跌2毛1。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截止到今年9月底，跨省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数量达到将近14000家，单日结算峰值第一次突破6000人，基层医疗机构覆盖范围持续扩大，二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11000多家，比上月底增加2000多家。目前，北京市有670家医疗机构开通了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服务。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北风4级，阵风啊可以达到7级啊。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4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啊！ 走进一号新家12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 可以呀。 光影印象， 刘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8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又到了四点有戏的时间。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四点有戏，每个周一我们的小盘点时刻啊，要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在上个周末刚刚过去的这几天，大家对哪部电影最感兴趣？ 那还用问吗？ 今天非得问一下。 一定是我们推荐没推荐着的那些。 其实有时候推荐真的是很难啊，推荐哪个好像没有那么大起色， 哎， 也是挺尴尬的。 嗨，不要瞎说实话啊，咱们该推荐还得推荐啊。 习惯了。 这委屈。 言归正传啊，今天说到这个上一周末，大概有几部电影我们在上一周周一的时候和大家预告过，在上个周末跟大家在电影院啊见面的电影，他们是《铁血战士》《昨日清空》《功夫联盟》《暮光巴黎》《追鹰日记》《为你写诗》以及《阿拉江色》。那么在上一周这个周末刚过去之后，票房排行榜上到底谁的名字会比较靠前呢？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今天的盘点时刻了。当然在这儿要多说一句，就是因为这两天呢，大家可能发现电影这个票房呢，好像跟10月份那个国庆档期比，确实下降了不少。 对对对对对啊，总得有这个高峰有低谷嘛，也很正常。 哎，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几天当中，排行榜的情况究竟如何？周末小盘点，我们来看一下全国大盘方面的排行榜。前五位其实进入这个榜单的 新电影只有两部。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全国大盘的排在第五位的，依然是在前不久啊跟大家见面的印度电影《格格老师》。 嗯， 排在第四位的是《雪怪大冒险》，第三位的是电影《无双》。 哎呦， 终于《无双》下来了。 无双，对，你看人家都不当第二是吧？无双嘛是吧？不是第一我就到第三。哎， 对，在周末的这几天当中，《无双》呢，它的票房呢排在了第三位。刚刚过去的周末几天当中，他依然拿到了4798万的全国票房， 真不错 啊， 非常厉害。 哎， 那排在第二位的是电影《昨日清空》，一部动画电影，它的周末票房是5020万，这是截至到今天下午的2点左右。 可以啊，表现还行啊。 对，这部恰恰是我们上一周没有特别提到的。 您看看这四点有戏的定律再次起到效果。 来，我们看看第一名到底是谁。第一名在。其实上周的周四的时候，我们已经跟大家说过一次，这部电影呢，应该是最近一段时间，他们叫山中无老虎啊，它确确实实应该 脏辫撑大了。 对对对，电影《铁血战士》累计票房已经达到1.39亿，它实至名归的成为了刚刚过去的周末票房排行榜上的冠军。 嗯，三天破亿还可以， 对，非常厉害。 嗯， 来，我们看一下在对比的这个全国大盘方面的北京，我们的。影视在周末的几天当中究竟有没有什么样的不一样之处啊？那我们刚才说了，格格老师呢在全国大盘方面是排在第五位，而在北京方面我们看到呢，他基本上跌出前五了。 哎， 排在第五的反而是马伊琍和姚晨的那部找到你。 找到你 累计票房已经达到2.63亿，在周末呢北京的电影市场它收获的票房是110万。 嗯， 排在第四位，北京票房排行榜第四位的是昨日清空，周末几天当中他拿到了147万的成绩。 嗯， 排在第三位的是电影《雪怪大冒险》。 嘿， 这个电影还在哈。 嗯，《 雪怪大冒险》呢依然是有187万的北京的周末票房成绩。 嗯， 排在第二位的是电影《无双》，在北京方面的《无双》还是占据在第二位。而昨日清空我们看到在北京的大盘上是在第四位。 第四位啊，这大家看来对这个无双啊，咱北京的观众还是特别特别有感情， 对对对，情有独钟，难以割舍 啊。 排在北京周末票房排行榜第一位的是铁血战士，这个是没有跑了， 毫无疑问。哎， 票房在北京周末是808万，刚才说过了，铁血战士已经拿到了1.39亿的成绩。 嗯， 突破2亿在这一周应该不是难事儿。 对，这个铁血战士领衔啊，全国和北京。这个今天我们看到盘点这个票房的排行榜，这是毋庸置疑的， 对， 这可以想见的啊，非常正常啊。但是这里边还有很多其他的故事，我们可以看一看啊。不光是一个排行的事儿啊，这里边的说的很多呀。 确实，这个周末啊，虽然几部片子看起来厮杀并不是很厉害，因为我们看到新片子入榜只有两部嘛，但是呢，在票房的表现上确实是可圈可点。 对， 我们看看啊，在过去的这一周的电影市场当中呢，其实影片的表现都比较的平平淡淡，好像大家都在观望，在等待，因为下周开始是吧？ 对， 有强片来临。 对对对，这个国庆档之后，其实国庆档大家就不是很满意，是吧？ 嗯，除了无双之外， 哎， 其他好像都没有太大收获， 就是一般般啊，没有形成这个之前我们说几部大片厮杀起来，然后争夺票房的这样一个态势啊，然后这个一直到说等到上一周《铁血战士》来了，哎呦，这一下子点燃了很多， 解了渴了 啊！当年这小男孩的一些情怀啊，是吧？我听说是有一些人带着脏辫去的，是吧？ 真的， 梳着脏辫去看的啊！只不过人家那个不是头发啊，人家长脸上了。 哎呀， 挺恶心的啊！ 哎，那我们也征求一下大家意见啊，每个周一我们定点要问一下大家，在周末你对哪部最感兴趣？你是对那个脏辫感兴趣呢，还是对我们刚才提到的其他电影，比如说《昨日清空》啊，这也是上个周末的一个焦点影片。 哎， 究竟你有哪些点赞之处，还有哪些吐槽的地方，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告诉我们。这样吧，我们在30秒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和大家盘点周末票房排行榜。 老哥，你家装修还有功夫下棋呀？ 我找了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就等着拎包入住呢。 靠谱吗？很贵吧？都有啥？ 999一平，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还有家电供你选，啥都不操心，有的是功夫跟你唠。 靠谱不贵呀？ 一号新家，新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继续回来，我们看一下在周末各部作品的表现的情况啊。 嗯， 刚才说过了，在上一周呢，确实表现都比较的平淡，而 铁血战士是几乎是一个助力的作品，那使得这个电影市场热闹起来。刚才你提过上映三天就破亿，然后呢也为他们说不是为他自己，是为接下来即将到来的几部好莱坞大片在做准备。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小东在资讯里面也提到，下一周呢那个格林沃德那个什么神奇动物是吧， 神奇动物 要来了， 对对对对对， 那应该是今年年度的重磅。 对，还有这个毒液嘛， 对 吧， 没错。那么跟这个铁血战士同期上映的其他的影片呢体量比较小，比如说我们提到的华语动画电影昨日清空。昨日清空虽然体量小，但是这回呢是好像是四两拨千斤啊，出乎大家的意料，票房冲到了，刚才我们看到在周末票房排行榜上已经冲到第二位了。 哎，这你没看谁跟他比啊？哎，这个确实， 对手不行是吧？ 就对，这个昨日清空呢，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曾经火爆过这个一段时期的叫青春爱情系列啊，这个题材， 它有的时候可能会点燃某一部分年龄段的一些朋友们的 对 这个青春的啊那样一个热点。 但是现在这个题材优势早就已经过去了， 是 啊， 一会儿我们会具体说到这部电影。那我们来看一看《功夫联盟》和《为你写诗》这两部影片，在上一周还是挺打眼的两部作品，但是在周末票房的这个口碑啊和票房的这个收获方面都表现不佳， 都打眼了， 对，都打眼了。我们看一下，他们分别是在，因为刚才我们在排行榜上没有听到他们名字嘛，那么排行榜之外，他们究竟排在第几呢？我们看了一个周票房的排行，不是周末啊，周票房的排行在第九和第十位，跌得很远。 哎呦，我都不好意思说。 然后，一个月时间已经过去的《无双》依旧是冲劲十足，在本周依然是入账9464万，一周啊还有一个亿的成绩， 厉害！ 总票房已经突破12亿，而且这是博纳连续三年他们的国庆档口碑黑马。 对， 这个厉害了啊！以后国庆档他们承包了是吧？ 哎，有点这意思啊，从那个湄公河行动开始， 是没错， 博纳就盯准这国庆档了。 对，那么铁血战士呢，算是刚刚好终结了一下无双的连续日冠军的记录啊。那随着这个国庆档热潮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电影市场呢，确实是一个蛰伏期，十一月份将会有无数的大片到来，所以呢，很多人在期待。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提到这一个月确实说到票房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低很低，低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个例子，说在上一周的前四天，基本上都非常非常低，尤其在上个周四10月25号那天，单日票房数据是3258万6000，这是全国数据啊。那么总出票是多少呢？101万张。以今年9月份官方数据全国的银幕数和这个全国影院的这个数量来换算的话，他们说一家影院的出票量平均啊在那一天不足104张。全国影院一个影院不到104张，确实有点可怕啊。 对， 那这个数据呢，形象的来比较了一下，我看到他们的这个分析说，除了今年除夕当天之外，这基本上就是最低了。除夕因为是一个电影的，肯定是一个最低点。 对，这个看电影 都是大年初一 啊， 对吧？ 哎呦，那你这么一说，那就上周四我们忽略了，我们过了个小年儿，自己不知道啊。 哎呀，这个小年儿过了啊，大年还远吗？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刚才说到的，这是总体情况。而你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昨日清空呢，确实从题材方面来讲，有人说它是个优势，有人说它已经成为过去式。 这是兰溪，我出生长大的地方。那时候我们16、17岁，时间很慢。 电影的预告片一开始就是一个回忆的口吻啊，当年那个时候啊，是我出生的地方。这部叫做国产青春基调的《昨日清空》，改编自口袋巧克力创作的同名漫画作品。而在2014年，四年前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短片 哦， 《昨日清空》。 昨日清空 其实是同样的这个题材，短片呢，据说要比这个长片的口碑还要好 哦。它就是讲四位普通高中生啊，小城生活，以它为蓝本，然后呢，这是一个中国南方小城叫兰溪，以他取的景， 对， 然后这个高三学生之间啊，他们的这些故事啊，周末首周末票房超了5000万啊。其实这个我原来看这个名字，听这个名字的时候哈，一下让我想到了这个就是两件事儿。第一个就是前一段那个《四十青春》，啊，一下我说哎，《 四十青春》 跟那有点像， 对 吧？ 青春 听那名儿感觉有点。后来我说这是不是一个科幻题材啊？就是 穿越的， 昨日清空， 就是把昨天都清没了嘛，昨天清空了嘛。 哎呀， 是吧？有一个记忆碎片的那种错觉啊，后来一看不是， 不是， 哎。 其实还是一个以叫做什么怀旧啊，青春题材。 这很多人说呢，这个从电影里面看到自己的故事。我说这样的话，这电影就其实是很成功的啊。 嗯、 有人认为说这就是《匆匆那年》动画版，就是有点流于俗套， 对 啊。但是大家对音乐和画面还是比较认可的。 是， 啊、 目前它的豆瓣评分是6.1分、嗯。我觉得这个电影肯定还会引发更大的一些就是讨论和争议。 对， 因为有人觉得特别好，有人呢好像似乎觉得就那么回事儿啊、 哎。 但是你刚才说了，它的音乐和画面应该是可能。为大家所称道的，觉得这部电影加分就在这里。其实这部电影我看了它的音乐部分，下了很大力气啊，好多好多的歌手都是在不同的，比方说什么推广曲啊、主题曲 啊。 但是有一位呢，我们不能不听一下啊。 嗯， 虽然我们俩都没看这部电影， 嗯， 但是这个人的声音我们很熟。 哦， 周深为他演唱的这首叫做《来不及勇敢》，我们来听听这首歌，看看你是否对《昨日清空》感兴趣呢？ 自行车向前转动着时光，在后座遗落了谁目光，不曾想你穿着校服模样也从我生活里长，风吹过吹旧了那条小巷，到尽头追不到你余光，我的梦只有你懂得欣赏，那是最美的时光，都是我还来不及学会勇敢，让你一个人孤单，我害怕青春就此离散，让你很长遗憾，你我从此无关，遗憾是片青春的书签，卡在了最痛的那一页，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4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4点有戏。 4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4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4点有戏。 4点有戏，周一的小盘点，我们还在继续。赵亮和张帆呢，今天为大家盘点的这些电影，有的呢。口碑可能不错，但是票房差一点，有的呢是口碑和票房可能都会有争议。 嗯， 刚才我们看到的昨日清空，它在这个票房方面现在是排在了第2位啊，非常厉害。这周再看看吧。据说有很多的这个不叫青年了，现在是回顾当年是青年的群体们对这部电影有兴趣。 哎呀，你这就是命名太费劲了，就是你嘛。哎，也欢迎大家啊，在咱们的微信平台上给我们交流一下啊、哎， 看看到底对哪部电影还是心存这个有一点这个想念哈、 啊。 因为刚才说到这些电影呢，确实对不同群体有不同吸引力。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部， 嗯， 接下来这一部呢，最早是由赵亮啊退出，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 啊。对，刚出一预告片的时候， 功夫联盟你就激动的不行。 对，我就特别想跟大家预告一下啊。 哎、然后、就是、功夫联盟呢预告完了之后，感觉响动不是很大。 是。 功夫联盟这个里面的人物很多是吧？ 嗯， 首先我们知道赵文卓，这是一张金字招牌。但是呢，这部电影临时改档在上个周五上映，其实在一开始好像就种下了隐隐的某一些啊不安的种子。 哦， 因为他临时改档这个事情呢，有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结果会如何。 嗯， 功夫联盟影响力从一开始显现的不足，就是从预售开始。据说咱们在上周开始说他的时候，他预售只有20万。 哎呀，其实怎么说，你非得往自个儿身上揽、啊。 这首日票房啊，上映首日11.7%的排片呀、啊， 哎， 是很高的排片了。但是仅仅拿到了500万的一个票房成绩、 嗯， 所以当时就有点意外了。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有人就说到了主创方面。 哎，这个刘镇伟，知名导演。 是吧？ 这个有的时候知名啊，它也不见得是一件，就是你直接这么说，不见得就是好事儿 啊、 哦。因为它有一些作品确确实实被人诟病过。 哎，嗯，这个南福尔摩斯跟我们说了啊，就是量翻定律，是吧？就是我们四点有戏呢， 说谁 说谁谁不灵，不说谁谁准行，是吧？刚才那昨日清空，咱们一句没提，人家票房排行榜不错。这个功夫联盟哈、啊，这个推荐两次还是不灵。这个量翻定律啊，它是这样的。原来我觉得呢，咱们对于电影来说呢，确实有量翻定律。我想的是，就是翻谁谁亮，是吧？其实呢，咱们亮谁谁翻了，太可怜了啊！ 现在我们看到功夫联盟呢、嗯，它关键是口碑方面也是不是很好啊。 嗯， 豆瓣评分现在才3.7分。目前总票房是1200万，很多人用烂片两个字啊来给他做总结，但是我们不能下定论啊，还是来看一看在这周他还有什么样的表现吧。 嗯，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部，其实开始对他也是寄予厚望。 穿越不过的是时间，能够静止的叫回忆。 来自吴克群导演的这部处女作《为你写诗》，其实名字叫《为你写诗》，但是并不是为你写诗的故事啊。这部电影呢，等于是一个穿越的这样一个时空追爱之旅。很多人对这部电影不看好，看过的观众评价说这部电影是大型的 MV 啊。这个当中的设定呢，其实是就是心跳到160以后可以回到过去，这个点有点像是像蝴蝶效应啊等等等等这样科幻片的设定。 嗯， 他们说只是你的逻辑性太差。 好， 另外呢，说这个剧情俗套啊，细节经不起推敲啊，这些缺陷可能也是观众不太满意的原因。 嗯，那你对比看看呗，反正你看两个小时是吧，一个多小时，你在 MV 里边花多少钱，在这 KTV 里边是吧？ 所以我觉得啊，其实这部电影里面并没有出现那首歌。并没有出现《为你写诗》这首歌，而且据说这个跟《为你写诗》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点关系没有。 但是用了吴克群这样一个招牌， 哎，这就是挺遗憾的事儿啊。 好了，我们上半时段的盘点先到这里啊，听这首歌，然后接下来我们在广告之后还会继续和大家来盘点，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周到来的强片。 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好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好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留下啥秘密？ 999一平米家装豆飞机， 全包圆嘛，400-606-8866。 就在秋天的梦里还有多重力。 北美进口白橡家具，智能坐便盖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也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沙发，999一平米不加价免费升级。 400-606-8866，能把我的歌接下去，还送三开门冰箱和滚筒洗衣机。 400-606-8866。真的难忘记。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家 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装修。 哦，是的，陛下，只要999一平米就全包圆， 把寝宫的马桶盖换智能的，把客厅的沙发换多功能的，把所有的家具换成白橡木的，生活用水也要多重过滤的。你打400-606-8866问问，还有别的吗？ 哦，好的，陛下，400-606-8866。啊，通了，陛下，你好，全包圆吗？找一个城堡麻烦装一下。 陛下，他们说还有电器灯具和窗帘。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北京电台首正创新，因势而变。这里有独具北京风格的广告产品，这里有推动北京消费升级的庞大用户群体，这里更有不止余生的市场回报。选择北京电台，赢得北京市场。北京范儿朝我听，2019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11月2日，不负期待。期待。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 脑洞大开的环保。 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建祥桥到北沙滩是出京方向车比较多的路段，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三元桥到四元桥、五元桥到北高的出京方向啊，都是车多路段。京沪高速五环到四环的进出京双向也是车行缓慢，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的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大瓦窑桥到宛平桥的出京方向也是车多，行驶缓慢。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的，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四点有戏，每个周一我们的小盘点，上半时段呢跟大家盘点的是在周末刚刚过去的这几天当中票房排行的情况，有表现不错的，也有表现这个不是特别好的。刚才提到的好几部啊，大多数应该都在这个月当中被其他的强片所淹没了。 嗯，这个每周五我们有个巅峰会，每周一有个小盘点，周五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诸葛亮，周一的时候我们就是事后诸葛亮啊。一般来说事后诸葛亮是比较准的啊。这个 马前客， 这个齐峰说了，二位我以后还怎么把你们的评价当标杆啊？ 问得好。 哎，这个就是你玩过开心词典，看过开心词典没有，去掉一个错误答案。这说的就是我们这个作用啊。 其实有的时候我这么想啊，我说对不对啊，这个文艺作品啊，尤其是电影这个东西太主观了，太主观了、哦、 对对对， 有很多时候我跟赵亮为什么、你看前两年他打得不亦乐乎是吧、为什么他喜欢的不一定就是我的菜、 但是我有时候说那么的就是漂亮的电影啊，他根本他当二房风，这没有是什么标准的，没有统一的标准。 所以就是我们推荐的这个一定是没谱的， 还要继续说是吧？ 哎， 这个 非常正常。 所以要听到大家意见，我觉得最重要了。 嗯， 因为我有的时候在看，就是你比方说现在有一种趋势，他们说你在社交平台上，尤其微博。微信可能稍微的，微信因为你都是认识的人啊， 啊， 微博上你要关注很多事情的话，你关注了某一个就是某一个领域的很多人， 嗯， 你会发现推送的都是这些东西，而且基本都和你就是你想看的， 嗯， 然后慢慢形成什么呢？就是越来越是你想看的，没有你不同意的，对，有没有这种趋势？ 对， 就是更多的时候，如果你不去关注更这个范围以外的，关注你自己兴趣以外的东西的话，你可能会越来越固步自封，你越来越觉得自己哎都是对的。 哦， 所有东西，哎，别人看法都跟我一样，你看， 哎，对对， 其实不对。 对，这张帆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自省，他发现自封了， 没有冰封是吧？ 哎，冰封要来了， 哎，对对，冰封一会儿就提到 啊。 所以我们特别想听到各位的意见，如果你对我们说到的哪部影片强烈的兴趣，是吧？ 啊， 不管是反感，还是希望看到它，都可以在今天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嗯， 刚才说过了，是过去式了，都是上一周，周五。刚刚到来的影片，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本周将映的强档电影。来，我们看一下这周到来的影片都有哪些。首先是周三即将到来的一部电影叫《黑暗迷宫》，周四即将到来一部电影叫《滴答屋》，然后到了周五呢，就有以下的几部电影会同时进入影视，他们分别是《胡桃夹子》和《四个王国》，《流浪猫鲍勃》，《冰封侠：时空行者》，飓风奇杰，阴阳眼之同龄公馆，以及你美丽了我的人生。 嗯， 其实我们说到有些影片的时候，如果名字不太熟，我们就不太关注了，是吧？一样的，我们也是这样，有一些名字值得关注。 嗯，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事实上，在说这些之前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刚才忘了说，十一月份即将到来的十一月份。 嗯， 啊，两天之后，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有很多的影片怎么都定档在这个月了呢？ 哎， 这个月。他们被称为魔幻月， 魔幻月， 魔幻题材特别多， 就是十一月过完这没过一样，特别魔幻啊。 这个目前定档的进口电影当中有很多魔幻题材都在十一月份啊，比如说十月一号的《滴答屋》，我们说了这个周四就要到来啊。 对， 然后十一月二号的《胡桃夹子》和《四个王国》，这也是这周的。然后十一月九号《毒液》，十一月十六号《神奇动物：格林沃德之罪》啊，格林德沃之罪啊。然后十一月二十三号《无敌破坏王》第二部，基本上都有。魔幻题材， 对， 然后十二月七号还要来一个比北美上映提前两周的《海王》。 哎呦哈， 嗯， 哦，这个《海王》厉害了哈。嗯， 所以不管是超级英雄还是魔幻题材，在十一月份和十二月份一开始呢，都将占据我们的大银幕。 嗯， 包括十一月三十号还有一部《摘金奇缘》，这个是到时候咱们再说吧。 嗯， 这个好像在北美创下了票房记录的一部电影。 对， 先来看一下刚才说过的值得关注的几部。首先是《滴答屋》，这个名字听着不熟是吧？ 不熟，哎。这滴答屋这怎么回事呢、 啊、 就是他说这个人是吧，老是讲一些不太好听的笑话，就他特别污，然后这个污就是滴答污是吧， 谁跟你这么解释？ 不是那个污浊的污污染的污吗？ 是屋子房子 哦、 啊、这个屋子一听滴答污，如果是滴答滴答这样作响的话， 漏水了不是这么回事吗？ 魔幻的漏水了、 哎、魔幻漏水啊、哎、啊， 先证明一下这部电影是一个魔幻题材啊、 嗯、 它是斯皮尔伯格旗下安培林娱乐2018年作品 哦， 但是这部电影呢，应该是在今年9月21号，也就是咱们国庆前，它在北美已经上映了 哦。 这部电影如果不太好理解什么叫滴答屋的话，这样吧，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墙上有一个钟的房子》， 明白了、 是这么个意思。 啊、这就是钟，不是这就说不出来，钟点就是带着钟点的这个房子啊。 来，你听一下，带着钟点的房子是什么个响动？ 嗯， Here we are, home sweet home. This is a house with very old magic. Don't worry, you're perfectly safe. That's safe? As long as it's fed. What's that ticking? You've heard that? The house is counting down to something. It's up to us to stop it. What is that? Shall we? Seriously? 滴答屋，这个墙上有一个钟的房子，这部电影你不要小看啊！刚才我们说了，安培林娱乐2018年的作品，而且它是有两位特别厉害的演员主演的， 嗯、 其中一个叫杰克·布莱克， 哎呦，我特喜欢 还有一个叫凯特·布兰切特， 哎呀呵，这个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呢， 性感指数上，杰克布莱克这大叔啊，要比凯特布兰切特还要再胜三分。 凯特布兰切特有点金鱼戏是吧？ 对，你要看那个《勇敢者的森林》是吧？那里边是吧？ 杰克布莱克其实跟中国观众最有缘的，应该是他为阿宝配音的那回、 哦、 是吧？ 对对对， 就是那个 功夫熊猫 记得比较清楚。 哎、 这部电影呢，杰克布莱克和这个凯特布兰切特呢，分别在当中饰演的是，就是一个是演巫师，一个演女巫。 谁演女巫？ 你告了、啊， 还是得凯特演女巫。 我跟你说，凯特的粉丝打死你。 不是因为那个杰克布莱特在那里边，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勇敢森林里， 他是那个意思吗？就是 演个美女 过来了，是吧？ 对对对， 不同的世界嘛，啊， 过来 的。嗨，这部电影是改编自约翰·贝拉斯同名哥特风恐怖小说。 哇， 讲的是二十世纪中期，孤儿搬去和叔叔一块居住在一栋老房子里。 嗯， 美国题材特别容易讲这种事儿。 对 对, 对， 就一老房子啊，然后意外的开启了一个奇幻世界的大门。 没事儿，别老往叔叔家去啊，一般都是就。 舅舅姥姥都可以。这部电影呢在九月份已经在北美上映了，所以它现在呢有很多中国观众可能通过不同渠道应该看到过它。 嗯， 还是等待一下吧，大荧幕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可能还是看起来更过瘾。这是滴答屋，墙上有一个钟的房子啊，甭管你怎么叫它。接下来咱们要说另外一部电影了。这部电影在前不久呢，我们节目里面有小小的乌龙，就是它在点映阶段，我们当成它是作为正式公映的片子已经说过， 对对对对，确实是啊、哎。 如果说这部电影大家小的时候其实对它的故事都很熟悉的话，那么这个真人版应该是我们可能会对这部电影产生兴趣的一个看点之一。这是根据家喻户晓的同名童话经典改编的《胡桃夹子和四个王国》。 哎， 啊，这是继《美女与野兽》之后迪士尼的又一部真人童话电影。 嗯， 这个里面主创还是值得一说。 对，这个为《盗墓空间》担任艺术指导的，而且是，老是获得这个奥斯卡提名的啊，特别可惜，一直获提名的就是盖·亨德里克斯，叫戴斯，来操刀艺术视觉方面，而且请到了奥斯卡奖的得主、传奇服装设计师詹妮·毕万为本片诸多人物设计这个衣服。 嗯嗯，扮演女主角的克拉拉的是11岁就已经在大荧幕上首秀的，叫麦肯芝·福伊，她演过什么呢？暮光之城破晓，如果你不太熟悉的话、 哦、 那么接下来星际穿越里面小女孩、 哦、那小女孩、啊、 这是好莱坞大片啊，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的胡桃夹子和四个王国。 嗯， 对这样的电影呢，中国观众可能普遍是有一种就是童年记忆哈，就是睡前故事、啊、 对 等等 对对对，但是它绝对是现在是叫真人童话啊，跟原来是不一样了、 嗯、 就像这个美女与野兽啊，还有我们看那个什么安妮莉娜朱莉睡美人啊， 对对 之类的， 包括什么那个掉到兔子洞里的爱丽丝、 哎、 是吧、 哎、对对对对， 等等等等。 哎， 我们等待一下胡桃夹子和四个王国在这一周不知道它会表现如何。 Welcome to our world, the land of snowflakes, the land of flowers, and the land of sweets. But in the fourth realm, this is where our troubles began. Mother. 刚才说的这是《胡桃夹子》和《四个王国》，接下来还有一部，也是来自好莱坞的动作电影。 嗯， 它的到来呢，让很多人可能还有点回忆。我说的这部的名字叫《飓风奇杰》。 哦， 你听着名字就拗口。干嘛叫奇劫呢？奇怪的奇，飓风就是我们知道飓风营救那个飓风、 嗯、 啊。劫是劫案的劫，打劫的劫。这是由罗伯·科恩执导，托比·凯贝尔、马基·格雷斯主演的一部动作电影。这部电影啊，有点意思啊。我们说一说这个电影讲的什么故事？它是一个在飓风当中啊来破案的，或者说来进行这个啊跟歹徒搏斗的这么一部动作电影。 哎， 影片讲的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啊。一大笔的钱财有关。 嗯，就是有一个财务部的女监察探员，就是格雷斯演的这个人，她是干嘛呢？她押运一批6亿美元的残旧货币，然后去这个碎钞厂去处理 啊，不能要了。 哎，然后这个正好赶上这个飓风就来了啊，然后有一群盗贼啊，全副武装啊，就想在这个 打劫。 哎，在这个居民疏散之后，就是乘风打劫是吧？哎，然后当这个飓风达到致命的5级大风之后。结果这个计划就被打乱了， 就谁的计划在这个时候都已经不起作用了。 对，说发现一个金库密码，但这个密码只有我们说这个最关键的人物 格雷斯知道， 哎，只有他知道。然后他就跟这个人质啊，就面临威胁嘛，啊，和这个当地的一个滞留在当地的一个气象学家结盟了啊，后者的弟弟还被绑架了，所以就是大家一起面对这个飓风，还有面对 劫匪。对，这个电影有意思，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其实第一。有意思在于这个女演员是谁，马基格雷斯， 不太熟悉的观众呢，我们会提示大家一下，我们回忆一下当年《飓风营救》里面，他女儿 他女儿啊， 就是他， 我以为听这名特别像麻辣鸡屎，麻鸡格雷斯， 你这是相声， 挺像的啊， 那个。马基格雷斯就是当时《飓风营救》里面的女儿，你想她演的这个电影叫《飓风奇劫》，而当年的《飓风营救》跟飓风一点关系都没有， 没。 但今天的《飓风奇劫》真的是在飓风当中的面对的一场劫案， 对对对，挺好， 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看点。今年3月9号呢，这部电影已经在美国上映过了，不过遗憾告诉大家的是，它的目前豆瓣评分呢只有5.7分。 没关系，只要您说了，它指定票房高高的。 借你吉言，借你吉言。好，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部。这部电影呢，其实有点意思。 Everyone gets a second chance. On the other side. You once asked me how long. 哎呦， 知道这个电影 了？哎呦，我看过呀， 是吧？罗杰·斯波蒂伍德执导，卢克·崔德威和卢塔·盖德敏塔斯主演的传记电影《流浪猫鲍勃》。其实这里面的主演还有一个啊，就是流浪猫鲍勃， 对， 就是这只流浪猫。 这个猫特别有名，后来但是我是不知道这猫是吧，我是看这电影之后我一搜，我发现哦，原来这只猫特别有名啊，是根据一只特有名的猫改编了这么一个电影。 对，这部电影2016年其实已经在英国上映过了。 哎，这怎么才来呀？特别暖心的一个电影啊！ 这个是改编自詹姆斯·鲍文的同名小说，讲的是落魄的一个伦敦的街头卖唱艺人，他在尝试着戒毒啊，生活窘迫的时候，偶遇收养了这么一只黄色流浪猫。然后在猫咪的帮助下改变自己的命运。 对， 这部电影的导演值得一说。刚才我们说了，他的名字叫罗杰·斯波蒂伍德。我们还是不太清楚他是谁，那么介绍两部作品，第一部是周润发曾经主演过的《黄石的孩子》，然后还有一部是007当年97年的《明日帝国》，这都是他的作品。而这部电影虽然我们说他的那个上映日期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啊，2016年的，但是他目前豆瓣评分居然还有8.0分。 我跟您说，这个电影它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说它不是特意给你编了一故事，你就看这个，你会发现啊，这个人跟猫的关系，这个电影展现得非常好。那猫啊，它什么都没干，它就莫名其妙地改变了一个人的生活，而且非常的自然啊。这个就是， 咱要真干了，就是魔幻题材。 哎，这个就是猫这种动物的特性啊，这很好玩，很好玩啊。 是， 当然这里边主要它其实讲的还是人啊，这个一个人他要改变自己，其实往往。会需要一个契机、 是 这个流浪猫鲍勃就是一个契机。 有人可能会以评分来作为一部电影好坏的一个评判标准，而我有的时候就会被当中的音乐打动。刚才我们听的预告片的时候，里面就非常好听的那个歌， 没错， 这是流浪猫鲍勃当中的一首歌，叫做卫星时刻。今天就在节目最后送给大家。顺便说一句，这周到来的电影当中还有一部是叫黑暗迷宫的作品，是聂远和葛天领衔主演。 哟， 聂远、葛天这两个名字你都熟吧？ 哎，朱提哲又来了。 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四点有戏，周一小盘点，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Satellite moments are just passing by. One truth bears repeating, a simple, solemn phrase. Everything is fleeting, everything will change. 'Cause all our lives are just satellite. Here and gone, like satellite. Satellite moments light up the sky. Satellite moments are just passing by. Satellite